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中秋節晚上嘅第二節鬱敏踩場啦。咁今晚有我同埋阿近嘅，我係鄭松泰。咁咧頭先咧第一節有講到咧，就係嗰個周庸佢哋搞嗰個恐怖熱線啦，喺度恐嚇嗰班嘅中小學生啦，即係中學生為主啦。咁其實實際上嘅就係佢係要令到佢係要咩咧？佢係要令到嗰班家長咧，即係生活喺一個嗰個所謂恐怖恐懼底下。你基本上嘅就係、是。其實特別對學校嚟講咧，學校講嚟講去，而家對於學校嗰個校譽，好坦白講，其實而家實際上香港嗰個中小學嘅政策校譽已經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唔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嘅。即係點解咁講嘅就係、是、校譽好多時候就會用一個好簡單嘅指標啫嘛，升唔升到大學咯？ 係啊， 你嗰、那個學生喺公開試攞到幾多個五星星咯？咁你話係喺嗰個學校裏面係咪好似我哋以前嗰種個睇法呢？譬如某一啲嘅傳統嘅教會學校啊，又或者某一啲嘅嗰啲或者係齋校啊、男校、女校嗰啲呢，其實我哋以前成日喺度標榜一樣嘢㗎嘛，就係話嗰啲學校究竟嗰啲學校係唔係即係好重人情味啊，係咪教啲學生係識得分辨是非黑白啊、善惡啊，係咪真係篤信某一啲譬如係咩呀，性藥室啊、性垃圾啊，又或者係某一類型嗰啲教會校，譬如用返傳統女校嗰啲啦，特別係。即係譬如你話去到比利羅士啊、男女拔啊，即係以前我哋都仲係有個信念嘅，就係話喂，最 top 嗰扎官校或者最 top 嗰扎嘅名校，佢哋係好傑出嘅範範。但係有啲屋村或者係中低下少少，我哋都會有種感覺嘅，就係嗰啲學校咧，雖然佢嘅成績未必最好，但係嗰個學校純朴啊嘛，教出嚟嘅學生的而且確係正直為人啊嘛，大佬啊！咁但係依家你對於呢班家長嚟講，周庸啲嘅講法其實係好符合而家嗰班嘅村民，特別嗰班嘅師奶嘅感覺嘅。對佢哋嚟講，就係一間咩為之好學校啫？入到大學咪好學校咯，有前途咯。 喂，呢種係一種日式對付學運嘅方法咯。 係啊。 雖然日本嗰樣嘢係即係意料之外，佢係就造就咗個成個動漫工業嘅。即係其實嗰時搞學運嗰啲人，即係全部喺大公司係即係唔請，結果咪全部走咗去。 走咗去畫漫畫咯， 動畫咯， 畫動畫咯。但係你香港 嘅 就 係 唔 係 香港發生嘛？但係香港嘅就係因為香港而家泛泛都係用緊呢一個，就係揾幾多錢啊？俾多幾多錢屋企啊？入咩大學啊？跟住之後甚至到個地步係咩咧？大家覺得嘅就係戴咩錶咯，戴咩錶都係一個指標嚟嘅。我哋有啲戴 G-Shock 添，仲要係去到個地步。OK， 即係所以即係講到底嘅就係周庸呢一個嘢，其實係好針對性嘅，係好針對性。而點解會咁針對性呢？咁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你睇翻而家整個泛民，由泛民嗰班嘅即係泛團啦，簽咗一個嗰個嘅咩反對書啦 ，OK 個承諾書啦。 但係今日阿劉偉卿嘅話，其實都有得傾噶嘛。 劉偉卿話有得傾，有得傾啊嘛。佢幾時話冇得傾啫？ 係咯。 咁啊，跟住去到佔中啦，佔中呢個禮拜六又玩水啦， 係啊， 禮拜六日就走咗去玩水炮啦，係禮拜日啫嘛，又走咗去玩水炮。咁仲有嘅就係剩翻就係學生咯，係 啊， 學生罷課，而家最大聲勢嘅就係講緊學聯同埋係十四間應承咗會係即係罷課嘅院校，係喺9月22號就會罷課。喂，你見到嘅就係其實佢最針對性係咩？你而家對於成班即係土共或者係中共嚟講嘅。 整個泛民，即不是整個民主派，我想講整個民主派， 廣義的民主派， 廣義的民主派最有力量的 就真的剩下學生、啊、學生罷課。你佔中大家都看到在那裡玩，是不是 在那裡找人下台街， 找人下台街，還有同埋你知道嗰班友已經係宣布放棄嘅階段㗎啦，你見 同埋已經即居然啲報紙會噏緊後佔中㗎嘛？ 係啊，後佔中時期嗰先吹漲，我禮拜日睇明報睇到。 係咯，佢係嗰差唔多等於1939年8月啲第二次世界大戰未爆發，已經講緊戰後世界會。 戰後嘅世界會點樣啊嘛？去到嘅時候我點樣重建啊嘛？係啦，佢講呢樣嘢啊嘛。同埋佢我睇翻有幾篇報道係好誇張喎，有一篇係禮拜日嘅陳慧有報道啦。佢訪問咗幾個嗰個佔中十死士啊，咁佢裏面講嗰樣嘢就係問佢哋驚唔驚啊？最近心情點啊？譬如有問阿邵家臻啦，邵家臻話佢壓住好大壓力啦，跟住又有翻啲濕疹又翻發啦咁。咁你喂你即其實我唔明咯，我唔明嘅就係話你搞乜啫？你佔中，即你不如咁啦，你不如咁啦，你依家索性啊，即係話你呢班人，你將你嘅精力去協助班學生去動員，或者係去催谷啲個運動。因為你睇翻周龍就知嘅，周龍佢其實啲一班人打，你見翻嘅就係而家走翻出嚟打係打啲咩啫？而家最終嘅就係成班土共打都係打緊罷課啫嘛， 打罷課咯， 打罷課啊嘛。你已經睇到你其實已經冇電子電，即係你之前嗰啲電子投票全部廢曬咯。佢而家已經完全唔提啦。政府話推咗啲輪之後，會唔會第二次電子投票啦？咁你都知道，其實所有嘢都基本上佔中你可以截埋都得噶啦。已經係冇任何嘅力量啦，剩翻低。 都係十月一號玩一次嘅啫嘛，跟住又拜拜。 係啊，頂多你十一，你咪大家仲要兩日假期喎。 嚇，係跟拉埋重陽啊嘛， 拉埋重陽喎。咁你見到嘅就係成件事，即係鬧劇都唔鬧劇噶嘛，大佬啊。咁所以你話去到底嘅就係而家翻翻去真係罷課。咁好啦，去到罷課，咁點解其實罷課？而家你睇翻《環球時報》又好，又或者周融呢班人又走出嚟做嘢啦。你睇到一樣最主要嘅核心係咩？就係成個學界裏面，特別於學聯咧，佢提出嗰四點要求咧，其實係好值得去講，好值得深入去講。咁嗰四點要求係咩咧？學聯咧，佢就啱啱講實咗，學聯有四點要落實嘅要求，即係佢呢個係出席呢一個香港電台嘅訪問嘅時候去講嘅，喺呢個9月8號。咁第一樣嘢就講緊就係話要確立公民提名，2016年要全面直選，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及政改三人組下台，人大常委會向港人道歉等。 其實你頭三點差不多是鬱敏主張嗰啲嘢， 頭三 不嬲主張嗰啲嘢嚟。 頭三點咪就係我哋一直以嚟講嘅就係立法會全面直選咯。係 啊， 跟住然之後 頭兩點就係鬱敏話，即係嗰個政改底線嚟噶嘛。 政改底線嚟噶嘛，確立公民提名，立法會全面直選。 啊、 跟住佢加埋嘅就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同埋政改三人組下台。呢、這個係咩意思啊？解散政府啊嘛。 係咯、啊，差唔多係，即係爭少少嘅啫。佢冇講。 係爭啲咁多多嘅啫喎，解散政府，政改三人組下台，即係其實嗰三阿、林鄭、阿譚志源同埋阿袁國強，係咪袁國強？系啦，三个下台，同埋人大常委向港人道歉。 呢样嘢就其实我以前写过一啲发言稿，提过话就系话中共系要改变佢整个对香港嘅政策咯。我会用呢个 approach，即系如果道歉嘅话，就唔系净系人大咯。我谂嗰笔账就系太大长篇。 唔系，嗰笔账系唔系讲紧嘅，就系话系我哋唔好意思冇落实到。 系我嘅睇法就好颠覆。如果真系佢写埋出嚟嘅，我就惊天地一鬼神噶啦。系自中共佢即系老邓放弃咗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嘅呢个政策以嚟，其实一路都系行错路嘅。 系 呢个其实我谂系香港，即系香港成个民主運動界一個好大嘅禁忌。 我諗阿近 係直頭否認回歸嘅咯。 我呢度我想我再清楚少少，因為阿近呢度都跳得有少少快，就係、是、譬如阿老鄧啦，即係講鄧小平啦，佢係推即係叫做講緊係放棄咗喺1984、1986年喺中英聯合聲明談判嗰個長期利用衝突打算之後，咁咧其實佢對於香港嗰個嘅做法咧，其實喺1990年代初開始咧、就有一個好具體嘅做法嘅，就是、因為1989之後嘛，1989之後嘅話，其實佢要令到香港人同埋令到啲海外嘅仲有大中華之心嘅香港人啦，即係華人啦。是挽回翻嗰個中國嗰種嘅管治嘅嗰個認受性咧，佢做嗰個做法就係第一九二南巡啦，當然 係一來 啦，一來啦。但係其實實際上喺地方上面咧，佢做咗啲咩咧？就係喺地方上成立民建聯咯，草根政黨啦， 直接在香港就是去做一些方法，無論在文化上啊、政治上啊、政制上，就開始種在香港一些嘅即係建制種子咯。 咁呢樣嘢，不過我懷疑其實一早都有咁嘅計劃㗎啦。 一早有咁樣嘅計劃， 有冇六四都冇乜大分別 嘅咯。如果你話退到早嘅，就係其實講緊當時去嗰個傾緊基本法委員會草委裏面，其實就已經係有啲咁嘅人喺度㗎啦。但係最具體嘅就係、是、其實係真係九零九一年嘅時候，民建聯落嚟香港插旗啊嘛。即係呢一個講法就係其實因為當時有個考慮就係、是、喂以前嗰班工聯會。經過在即係六六七暴動之後，其實在嗰十幾廿年間，其實香港人已經完全對班左派失去信心噶啦嘛。佢係要用一個新嘅名目去包裝，其實話我哋係開明嘅，同埋甚至嘅就係話呢一班係叫做有少少知識嘅左派嘛，或者係親共嘅一啲政黨嘛。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講法啦。咁但係接翻阿近頭先你嗰個講法就係話，其實你會覺得呢一個係鄧小平喺嗰陣時開始就已經係行錯一條。 呢個時呢、這個嘅時代一個好大諷刺嚟嘅，即係毛澤東千錯萬錯，但佢最正確嘅事就係唔收翻香港。 係。 而其實老鄧嗰陣時呢樣嘢係否定咗毛澤東。 嗯， 其實當時香港民間最笨的事就是話你咁樣做係咪即係要否動翻個開即係開國領導人嘅政策咯？啲即係嗰陣時上京嗰啲北上財政其實太笨啦，唔識得用呢個 direction 嚟到執 埋。唔係，即係不過咁講，你話呢一個睇法咧，其實你啱啱響蘋果之前，啱啱呢兩日賣嗰、那個 民主回歸 咯，民主回歸話滅本土派咩即係戴耀廷同埋陳建文嘅訪問啊，就係民主回歸話滅本土派勢力抬頭。其實成個嗰個焦點都係同我哋講呢個話題有關，因為當時其實無論老鄧或者喺大陸嗰班嘅知識分子，我想講 八十年代初嗰個 context， 其實老鄧逼呢、這個。decision 又唔係錯曬，其實佢自己有個好大嘅盤算，佢覺得美國聯埋中共去反抗蘇聯呢個戰略嘅格嘅三角嘅格局，其實係可能維持一段好長時間。 唔係呢個其一， 佢冇避得到蘇聯咁即係幾年之後就玩完。 嗯、 如果佢係有先見之明，覺得 冇諗過九零年就玩完啦。 我懷疑佢係唔會收翻嘅咯。 嚇、啊，唔係我講一樣嘢，阿近嗰個國際形勢當然係一個咁嘅考慮啦。即係你點樣係即係所謂嘅聯共去抗，即係聯算係聯美。 聯美抗俄啦 ，咁但係即係抗蘇俄啦，但係實際上有一個嘅當時有一個喺國內自己一個氛圍嘅考慮，就係其實好多當年喺八十年代，由於因為改革開放，但係翻去大陸嘅學者啊嘛。即嗱呢一個係一個你話歷史嘅巧合都冇得好講，因為你響文革之前，其實有一批係嗰陣時叫做響所謂啦四九年之後，有一班人走咗出去讀書，咁跟住但係去到廿幾歲，因為文革翻唔到大陸。咁結果就係去到老鄧上台嘅時候，佢哋有一個希冀嘛，就係、是、覺得突然間改革開放，除咗係國際形勢上面嘅，就係老鄧去擺個姿態，就係話佢係要走向去美同呢一個美國係即係聯美去展開一個所謂嘅經濟改革。但另一方面嘅就係由於改革開放之後，佢係除咗內部俾農民工去城市打工之外，外部佢係當時係即係 welcome 一啲喺外國讀書回流嘅所謂中國學人翻去大陸啊嘛。而呢一班人其實好多都係戴耀廷同埋陳建文呢一代人有個睇法嘅，就係因為呢班人都係嗰邊嘅讀書同埋嗰個年代嘅人，其實佢哋相信緊經濟改革係會帶嚟和平演變啊嘛。 係啊，呢樣嘢其實甚至係美國。好長時間都係相信緊呢樣嘢， 係連美國都係咁諗啊嘛！ 你香港嘅商界心多八十年代三大英雄就係列根、戴卓爾加、鄧小平啊嘛，即係新呢、這個呢、這個係即係差唔多係新自由主義嘅 新自由主義三劍俠，就係覺得佢就係經濟發展之後會帶動嗰個嘅咩社會同埋呢個政策改革嘛。 其實最後福起事件咪將呢個理論畫咗大包咯，即係你最後和平演變嘅唔係演變咗大陸嘅政權，係反為你啲美資俾佢演變咗。 而家咪就係咯，福起即係麥當勞嗰單嘢啊！喂，唔好話美資喎，你去到嘅就係而家台灣呢一單都係啦。喂，即係你去到一個地步嘅就係你冇諗過，原來大陸佢有咗錢之後，即係呢班人所謂喺2008年係開始晉身係世界，即係2010年啊，係第二大嘅世界經濟體系。去到12年就係第一大世界經濟體系。但係你冇諗到佢個威力嘅就係話佢係將全球一直。嗰、那個新自由主義，佢哋信奉緊嗰個嘅就係話，大家雖然有個市場講緊，大家係一買一賣，但係除咗之外就係其實大家遵守有後面個遊戲規則啊嘛。 他沒有想過有些新的遊戲規則會出現嘛，大佬。咁你睇翻其實台灣，即係呢一度可能講得係比較闊啲啊。即係所謂頭先嗰個和平演變咧，其實係整個二戰之後咧，係特別喺西方嘅民主陣營，甚至係一班留學嗰班嘅大陸人啦、啊，即係呢班大中華人。其實你話戴耀廷佢呢班人其實都係咁嘅思維嘅。戴耀廷啊，陳建文啊，佢所謂民主回歸就係佢係篤信緊嘅，就係話喺個過程裏面係一個改良主義，而個改良主義係和平演變啊嘛。咁佢假設緊嘅就嗰班領導人佢哋受到西方嗰啲嘅價值觀影響之後，佢開始會學識重視人權啊。同埋同一時間，由於因為你個國家係發展到一個地步嘅話，你唔能夠下下剝削人噶嘛，大佬。咁你唔下農夠下下都係壓榨啲農民工噶嘛，唔能夠下下都係即係都係用一個户口政策去有一個一生出嚟就階級唔平等噶嘛，大哥。 即係根據美國一個好主流嘅講法，就係覺得即係最後尾大陸個中產階級會壯大，一班人就自己會自發咁樣去點樣更多民主咁就水到。 係啊，咁呢個中產階級嘅迷思就係冇諗過中產階級全部都係假道學噶嘛，大哥。 港式中產階級啊嘛。 咪就係咯，你冇諗過就係、是。 你要話即係香港人都唔係 innocent 都係 guilty 嘅，另一樣嘢就係其實中共呢隻怪獸係好多香港人有份做出嚟嘅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 根本而家中國大陸嘅統治係一種即係變咗種嘅香港模式嚟嘅啫。 你唔好話中國大陸添啦，我想講嘅就係、是、譬如你用翻啱啱頭先提過咧，啱啱 call 啲講台灣呢單嘢啦，即係強冠企業呢單地溝油啊。地溝人叫咩啊？台灣 坑渠油啦， 坑渠油 呢個都有趣。反嚟東方係佢會講一個即係唔係大陸嘅名喎，佢用坑渠油嚟形容。 係用坑渠油啊！ 反嚟生果會形容地溝油，用佢叫地溝。 生果部用地溝油啊，但係東方就叫即係咩啊？叫坑渠油啊！跟住佢呢一個台灣就叫做台灣叫咩事件啊？台灣叫做潲水油，潲水油事件。喂，其實呢單嘢，我哋好多人最終係翻到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會用一個民眾決定論啊嘛，就係講緊中國人就抵撲街啊嘛， 即係 即係因為中國人講到，即係好多人會有一個即刻直覺會咁諗啊，會覺得嘅就係話，喂，你睇翻呢間地溝油呢單嘢，同埋頭先我哋所講嘅，即係成個嗰個和平演變，又或者嗰個就係相信有中產階級興起之後咧，咁呢班中國人咧就會係追求民主啦，追求一個平等價值啦咁。咁但係你用翻呢個例子嚟去講嘅時候，咁有啲人會係有個諗法嘅，就係話：，如果你睇翻台灣又係咁，大陸又係咁，你哋唔好笑人啦。咁你哋自己台灣、香港咪又用呢啲地溝油咁。結果就係會翻到一個結論嘛，啲嗰班人會認為有一班人啊，特別嗰班大中華人會認為嘅就係、是、其實呢一個係中國人基因問題啫，即係因為大家自己顧自己，大家都係國家自掃門前雪，你又理得你又我理得我嘅，咁大家係為咗為求私利，咁你係賣假嘢噶啦，咁但係咧，我哋自己嘅睇法又唔係咁睇喎。即係你睇翻其實呢單嘢裏面有一個好 tricky 嘅地方，就係話其實台灣爆呢一個所謂食品安全或者食品問題嘅事件咧，係喺2011年之後先連環咁爆， 好密集咁爆， 係好密集咁爆。 即係自從塑化劑嗰單嘢開始， 係啦，自從係珍珠奶茶嗰粒波塑化劑開始，先係2011年之後係咁爆。而爆嘅嗰個嘅情況，唔單止喺個政制上，就係馬英九上台執政啊嘛。即係講緊兩岸三通啦，唔單止係咁啊嘛。實際上嘅就係話，佢同以前唔係話台灣冇食品安全問題，但係以前唔係嗰啲煉金術嗰種啊嘛。以前唔係做假雞蛋啊，做塑化劑啊，即係明明冇嘅嘢，然後用啲 chemical 撈埋走出嚟啊嘛。以前台灣你睇翻，其實台灣嗰扎嗰啲食品安全問題咧，都可能係講緊嘅就係話嗰啲嘅醃製品啦，係咪安全啦？檳榔裡面有冇有啲嘅即係令到人哋上癮嘅嘢啦？即係落擺啲安非他命落去，即係其實等同以前嗰啲即係鴉片嗰啲啫，即係賣 鴉片殼嗰啲， 鴉片殼嗰啲，鵪鶉殼嗰啲啦。又或者嘅就係話喺裡面講緊一年之前啦，個特點嘅就係話其實當時嗰個食品危機咧，唔係同咁多嗰啲嘅化學嘅配料或者化學嗰種嘅煉金術嗰種色嘅有關嘅。去到2011年之後咧，就真係走向咗同大陸去睇齊喎。 即係整假塑化劑啊，假珍珠啊，假嘅奶製品啊，甚至去到而家啱啱啲一個地溝油，其實都係個煉金術嚟啊嘛。 其實食安呢啲嘢咧，即係另一邊另一個角度睇，其實係一來係個資本主義發展，同埋個食即係成個農業同埋個食品工業即係成個食品生產嘅工業化之後嘅一個變結果嚟。但係你喺啲歐美一啲人民主國家，佢以前發生過呢啲事，佢係會即係因為有言論自由，因為有個公民社會，佢係會監察住，同埋政府係會即係會收緊啲法規啊嘛。即係嗰樣嘢係都係會有會爆發，但係即係臭蟲係外國也有，但係佢哋係事後會捉蟲噶嘛，事後會滅蟲。 係咪即係所以 大陸都唔係噶嘛？即係你揭露咗嘅話，那個記者地溝油嗰記即係揭露地大陸嗰個記者係俾人斬死咗噶嘛？ 唔係，我啲記者俾人斬死，連個主編都俾人斬死啦，大佬。即係你等同醫生嗰啲一樣啫嘛，情況。你俾人揭露嘅話，你咪俾人斬死咯。所以其實你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其實講緊，即係你話塑化劑或者係台灣呢單嘢，唔好下下都即刻去跳到一個個講法，就係話喂呢一、這個肯定係中國人啦，屌你中華文化呢啲嘅就係喺呢個傳統啊，又或者係基因決定嘅。 其實你前一排我睇咗陳雲嘅夏天出咗本書，佢結集翻咗以前啲舊文章嘅。佢嗰陣時原來佢係鬧過柏林本臭氧中中國人，佢話呢種咁嘅理論係即係其實 你要投毒清泉，你將個問題 時大陸佢出何商呢本書，即係佢話呢個係一個好巧妙去掩飾翻中共自己嘅錯誤啦。點解中國嗰時搞成咁？其實係因為你混入咗成個傳統文化毀滅咗啫嘛，唔係倒翻轉，因為話個傳統嘅問題啊嘛。 唔係你將佢捆綁咗喺嗰個大中華情花毒咧，你到最尾你個解釋就係變咗一個其實係講完等於阿媽冇講啊嘛。點解中國搞成咁？因為中國人係咁。咁點解中國人係咁？因為中國搞成咁咯咁。咁呢個係冇解釋到件事啊嘛，但你睇翻由台灣呢單嘢嘅就係其實喺2011年之後，明顯就係馬英九上台，兩岸三通咗之後，佢喺嗰個食品安全嘅問題，其實係有質嘅上面嘅改變噶嘛。以往嗰種安全問題係嗰種可能喺嗰個染料上面啊，又或者其實講緊嘅就係喺嗰個嘅加工上面嘅問題啊嘛。但係依家嘅就係去到同大陸嗰種煉金術嘅方法啊嘛。咁呢一種其實的而且確嘅係話。你唔難辨係同台灣佢自己釐定本土嘅農業政策，以及一個農業同外交嘅政策，即係同緊兩岸三通嘅之間嗰個兩岸關係有關。再加上嘅就係話，你亦都一樣嘢，就係當如果服貿係即係真係過咗嘅時候，因為而家啱啱今日又吹翻風，服貿可能過啦。佢嘅食品問題就係真係會同大陸呢一個係一個好清晰，即係呢個真係一個劣質嘅接軌喎，大佬。劣質嘅接軌嚟嘅，咁所以其實個歸結嘅問題就係講到底啦，保護翻當地嘅農業，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話成個公民社會點樣去重塑翻嗰個嘅監察權力、監察能力，係而家台灣亦都係我哋香港面臨嘅一個問題。因為大陸嘅一啲嘅劣質文化，你嚟到香港、嚟到台灣係會蠶食大家嘅。OK。 台灣我會樂觀啲，但我香港係好難，即係除非香港人真係醒，否則好難，好大鑊咯會。 咁我哋都喺中秋節唔好咁悲觀住啦，因為我哋第三節咧有啲嘢想講嘅。 都先，係嘛？都再補充少少， 咪有講 去，咪逼住。 因為我見佢圈我啊。 嗰陣時何商佢其實係鄧唔係喺阿趙紫陽啲智囊搞出嚟噶嘛。同埋啲民主回歸派嗰份聖，即係嗰份聖物就係趙紫陽嗰封 信咯， 回信咯。同埋，其實鄧小平南巡係一個冇咗趙紫陽嘅趙紫陽老師嚟噶嘛？趙紫陽曾經係主張過一樣嘢叫新權威主義噶嘛？ 即係講緊領導人要開始放權啦，即係領導人要開始放權啦。喂，咁但係即係 你，所以呢啲嘢全部 connect 曬一齊咯。 你本身成套嘢嘅嗰種和平演變，或者呢一種咁樣嘅你發緊夢嗰種嘅諗法咧，你由趙紫陽，趙紫陽俾人塌咗嗰一刻，你哋就應該醒啦，係咪先？ 超仔近呢幾日佢擺翻佢嗰陣時退出回電嗰封信，即係呢個人，即係佢雖然係回電，但係佢係即係證明咗佢係無辜嘅啦，即係佢係六四之後醒咗嘅人嚟噶啦。但係最弊而家民主回歸又退場嗰班友語完全唔反省，個問題唔喺80年代錯，你相信呢啲嘢？你係六四之後仲相信呢樣嘢嘛？當然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司徒華嗰陣時又係將佢成立支聯會嗰樣從師顧忌，佢想民主回歸呢樣嘢係將佢據為己有咯，就係又變咗係支聯會其中一件即係神主牌咯。 係，咪講到結論啦，你班泛民去切腹啊！第三節翻嚟再講。